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3集《黄雀》。另一头，沈泽川已到锦衣卫庭院，他跨入门槛内，便得了四面八方的注视。那满院匆忙的锦衣卫路过都要看他一眼。引路的正是葛青青，他带着沈泽川往直当房去。 咱们锦衣卫分四种人，一是民户选拔，家中有姊妹是宫中洒扫的女户，兄弟来了锦衣卫挂着临时腰牌，虽然免征役却没俸禄，诸如小吴。二是得了大内公公的推荐，叫中官推封，指挥使大人便是如此。三是军户出身，荫恩世袭，我就是这样。四是术业有专攻，业余奇才，那都是不问出身，是皇上钦点来的。这类人很是厉害，你以后啊自会遇着他们。你要领差职上侧当就在这儿了。 沈泽川入内，当房中的嘈杂声戛然而止，那衣着不同腰牌不同的锦衣卫皆转过了头，堂中陷入诡异的寂静。敲腿坐桌后的男人推开面前的册子，瞧着他。 沈泽川，就是你啊。 沈泽川见他身着飞鱼服，锦衣卫之中飞鱼服是非参将品阶以上不能穿的，于是稍行一礼。 正是在下。 这人额前垂发，胡茬未清干净，行为举止颇显落沓。他摸着下巴， 哼，果然是武技之子。不枉当年沈卫千金一掷，为博红颜一笑。青青，给他牌子。 他说着，把桌上备好的腰牌抛给葛青青。葛青青接了牌子，递给沈泽川。 兰州，这位是咱们锦衣卫镇抚大人，今日专程来给你递牌子的。 鄙人，乔天涯。 乔天涯说着，示意沈泽川看牌。沈泽川翻过腰牌，再看向乔天涯。 训相所是吧，那儿就是你的去处，等会儿青青带你过去。现在有些规矩要说给你听，咱们锦衣卫的腰牌和八大营的牌子一样宝贝，轮休不当差的时候要说妥当，不可外借。大伙虽然各分12所司的差职，但那都不是本职，咱们的本职是效命皇上，皇上说什么我们做什么。除了12所司的差事，还要兼耳目的轮道，若是遇着什么大事，诸如五年前咱们逮捕你一样，都需要皇上亲提，得有文书和专门的缉拿腰牌才行。有什么任务并不以我为主，也不是以指挥使大人为主，而是要大家撤迁即抽签决定。 沈泽川听纪纲交代过，此时颔首不语。乔天涯站起身，环顾堂内诸人。 最后一事，锦衣卫上下一心，挂了咱们的腰牌就是咱们的兄弟，过去种种恩怨如烟云散，没暗地里构陷作弄兄弟的事情，若是做了，一经发现全部吊牌提名，踹入诏狱严办。 周遭目光顿时散开，个个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。乔天涯满意的回头对沈泽川说， 去吧。 沈泽川拜礼，随葛青青出了门。葛青青看沈泽川， 我还以为会是善守司这样的疑鸾所差之，训相所倒也行。 我也做了百般猜想，唯独没想到是去养大象。 驯马司如今才是个好去处，金鞍骏马都是替贵胄们养的，有了来往混个面熟，得见抬升就容易了。驯象所吧，称不上清闲，还有早朝，那批象爷是真的不大好伺候，不过指挥使去的少，找麻烦也不容易。 驯象所靠近去都王城明里官道，可以直通开临河，天气炎热时要驱赶大象去往河中饮水洗澡。不仅如此，每日早朝都需领着6只大象立在雨街两侧， 如逢佳节大潮，围猎盛世，还要增加相数。这些大象不仅会如同朝官一样上朝，还会如同朝官一起下朝。朝官身体抱养恐难休养，但是大象可以，他们也如锦衣卫一样是轮荡上职。沈泽川连狗都没养过，如今赶鸭子上架去养大象，也只能说世事难料。两人还在途中，却听着后边有人快步追来。葛青青回首， 什么事？ 腰牌调停，他近日不能上差，速回到房。 宫里传来什么新调令吗？ 宫里尚没有传出新调令，但是国子监在学的3000学生绝食跪请，要皇上收回成命，严办审视。 葛青青当即变色，看向沈泽川。萧迟也受罚禁足，横榻上翻看话本，听着陈阳说楚王到了，也懒得起身。萧迟也吃着果子，头都不抬。 禁足呢？你怎么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进来了？ 出大事了！ 李建恒丢下萧迟也的总督腰牌，萧迟也眼皮一跳。 3000学生跪请皇上严办沈泽川，已经跪到了天黑，要以绝食逼得皇上收回成命。皇上晚膳时听得消息，这会儿啊，又气得躺回榻上了。 萧迟也看着那腰牌， 扔出去。 八大营不干驱散学生的事儿，这不，叫我把牌子给你送回来。禁军若是今晚能把学生驱散了，你那点账就一笔勾销了。哎，别的禁军干不了，对付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学生还不简单？这是好事儿啊！ 李建恒急得跺脚，萧迟也抬书盖住脸，沉默片刻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 这可真他妈的是好事。” 国子监学生是来日的朝中备选，又能调动地方儒生的风向，西谷安也知道碰不得，是烫手的山芋。今夜他萧迟也若真的动了这3000学生，来日笔杆子与唾沫星子先埋了他。萧迟也倏地坐起身，撑着膝问道： 沈泽川此刻在哪儿？ 听闻一早就去了锦衣卫当房。咱们去哪儿啊？找沈泽川吗？ 李建恒看他套衣，追着问。萧迟也下街，陈阳已经备好了马，他翻身而上，打马就走。晚些起了风，雨跟着掉下来。萧迟也冒雨奔马，到国子监时，正听得高仲雄仰面大呼：“ 不杀国贼，众怒难平！ 不杀国贼，众怒难平！” 陈宇迸剑，打湿了学生们的衣袍与官发。萧迟也勒马，马蹄在原地换踏。他看了一会儿， 早干嘛去了？若是当年余孽入都时，诸位这样跪请，他绝技留不下这条命。 高仲雄胸口起伏，说：“ 总督大人，所谓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。如今余孽羽翼未满，只要皇上肯收回成命，严办了他，也算是告慰忠伯忠魂呐。” 天子口谕，断然没有朝令夕改的道理。你们这般跪，不是请皇上收回成命，而是逼皇上收回成命。诸位皆是天下孝悌忠信之辈，有100种办法来请，何至于要用最下策？ 总督大人，文死谏，武死战，若要我等眼睁睁地看着皇上受人蒙蔽，昏聩行事，不若今夜就要我们血溅玉坛，以死明志。 动辄以死逼人，古来文臣就这点本事吗？ 雨越下越大，学生们纹丝不动。萧迟也下马，蹲在高仲雄面前。大雨如瀑，他凑近问：“ 到底是谁煽动的？”“ 忠君之心促使。” 高仲雄面露毅然决然之色。萧迟也露出痞气：“ 我看不然，你若要保外人，自是行的。只是你今夜行事，连累身后3000同窗，若是天子一怒，使得今夜血流成河，你便与那沈氏余孽一般无二，皆是千古罪人。最怕的还并非如此，最怕的是你脑袋落地了，皇上仍然不肯收回成命。你寒窗苦读12年，便是为了给别人做枪做棍？” 高仲雄抬臂抹了把面上的雨水：“ 我行的是忠义之事，与沈氏卖国全然不同。就算今夜我等三千学生丧命于此，血漫玉坛，为的也是皇上。 如今这等情形，宫中既不撤回沈泽川的任令，也不外送安抚学生的圣旨。皇上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？ 皇上一日不撤回成命，我们便一日不食不起不退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评论分享哟。 喜马拉雅的听众们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徐翔，很高兴在多人有声剧《将进酒》中为乔天涯这个角色配音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请多多支持，点击订阅关注分享一条龙吧。